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咁第一节就讲到咧，即系李云汉教授咧就认为。孫中山嗰個聯俄咧，就即係有三方面嘅意義嘅嚇，即係當然佢主要就係個動機就係防患，防制俄患啊。咁防制俄患包括三個部分，第一就係防止中國嘅疆土外蒙古俾啲俄國侵佔，係嘛？咁我哋頭先講咗啦，係嘛？第二點咧就係防止蘇俄嘅武力同北方軍閥勾結入侵。咁大家都知道當時嗰個局面就係你要統一中國，你就會要有呢個所謂武力，係嘛？你既然冇辦法和平統一，咁孫中山都一路尋求和平統一，但如果和平統一不果，咁你就真係要即係動武啦，係咪？咁你就要同啲北方嘅軍閥啊，即係喺戰場相見啊。咁而佢嘅勢力事實上亦都好大啊嘛，係咪？咁所以就第二方面嘅意義嚟講咧，孫中山咧就係恐怕俄共同北方嘅吳佩孚、南方嘅陳炯明勾結為禍。嗱，吳佩孚咧就同你孫中山死敵嚟噶，陳炯明咧就叛變，係嘛？所以聯俄策略就係要孤立敵人，係嘛？咁就同蘇俄合作，係嘛？嗱，呢一個用心咧，其實喺一啲即係歷史嘅資料裏邊可以睇到嘅嚇。咁當時咧就係佢寫咗封信俾呢個即係一位盟友啦嚇。呢位盟友就係反直系啊，反對呢個直系軍閥嘅呢一個張作霖係嘛？咁張作霖咧就喺東北啦，係咪？咁亦都一方之雄，咁佢就同孫中山咧結成同盟。咁就要反直系啊！咁嗰孫中山嘅原函咧，即係原本嗰份函件咧，就睇唔到啊！咁但係只能夠睇張作霖嗰封覆函，即係嗰封覆信嘅內容，咁就可以引證到呢個聯俄策略係為咗孤立敵人呢種用心啊！嗱，我哋睇翻張作霖嗰封覆函，即係嗰封覆俾孫中山嘅信，喺呢個部分嘅內容係講咩啊？咁嗰封信嘅覆函就咁講嘅：令子見事與岳飛談話情形，提要勾圓全局在握，老謀心算，培養自心，奉省接近俄疆，落吳利。这个俄疆落吴即是这个即是吴佩孚啦，利其内侵，直之牵制，今得公足照机先，欲为防制，不达东省免忧后顾，即国家边局亦利赖无穷。咁呢一个覆函里面呢好简单，咁就是话孫中山話俾佢聽，嗱，我同岳飛咁樣講，係嘛？咁佢話呢種即係睇你嗰個談話情況咧，提要勾圓，即係好清楚啦，啊，個要點全部有曬喺度，係嘛？佢重要部分全部都睇到，係全局喺你個掌握之中，可見老謀心算，我非常之敬佩，係嘛？咁呢個奉省即係奉天接近俄疆，係嘛？就有利即係嚇呢個吳佩孚嗰個所謂內侵啦嚇，咁你可以牽制到呢個吳佩孚啊，咁就因為你 動足機先，預早就防制，係嘛？令到東省咧，即係嚇呢個東北啊，即係佢嘅啊張作霖嘅地盤啊，免憂後顧啊，而國家邊局亦利賴無窮。咁國家周邊嘅啊，即係邊界個部分咧，亦都係有好處嘅咁。咁呢封覆函咧，就印證咗，喂，真係防制啊！呢、這個蘇俄嘅武力同北方嘅軍閥結合。好啦，第三方面嘅意義就係話咧，孫中山先生個聯俄策略咧，不僅是制敵機先，仲要利和未來啊嘛，係咪？咁就防止共產主義同蘇維埃制度喺中國發展啊！呢個係孫中山聯俄嘅基本條件。如果你睇翻孫中山嘅著述咧，其實喺聯俄之前咧，對於無政府主義啊、馬克思嘅共產主義咧，都係抱持一種排拒啊、拒斥嘅呢種咁嘅態度嘅，係嘛？所以佢同岳飛嗰個宣言裏邊，其中有一句係好重要嘅，有一段好重要嘅，就係話孫日先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係嘛？咁呢個宣言最重要的部分咧，就係呢個啦。啊，即係如果從意識形態嗰個角度嚟講，即係話你唔可以話孫中山冇諗到，喂，我聯俄用共之後，咁你共產主義就喺中國有機會即係啊出現，即係唔係淨係出現啦，係有機會即係成為一個主流嘅思想，跟住就有共產主義嘅制度喺中國有機會實行，係嘛？尤其是當時有好多知識分子係向往共產主義噶嘛，係嘛？所以呢個宣言裏面其中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呢一點啦。好多人認為，如果從意識形態嗰度嚟睇，嗱，其實呢個宣言一即係話大家發表咗之後，嗰、那個聯俄用共就已經開咗個頭噶啦。咁所以我呢啲較早之前就講咗呢一筆噶啦，係咪？咁但係亦都顯示咗孫中山咧防止共產主義嗰個擴張啊嘅一個宣示，係嘛？咁去到呢個部分咧，我就想講下即係嗰個所謂意識形態啦，係嘛？嗱，其實呢、這個蔣介石咧有一段咁嘅説話啊，即係喺呢個蘇俄在中國裏邊，佢話咧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產黨的要挟或對共黨有所姑息。嗱，我覺得呢一段説話你要分兩個部分嚟睇。如果你問我，第一個部分就是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呢個就係為孫中山嗰個聯俄用共嘅政策咧，即係做一個即係理論嘅注腳，係嘛？亦都係維護孫中山呢個聯俄用共政策，係嘛？即係當時喺嗰個時空間裏邊做出咁嘅即係決定，係有佢嘅原因咧。啊，就冇去質疑呢樣嘢啊，係嘛？但事實上佢自己質疑過喎，係嘛？咁因為你既然做啦，咁好啦，呢個係民族主義立場，唔係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就是、希望堵塞嗰啲即係反對聯俄用共嗰啲人對孫中山嗰個批評，即係佢當時接受孫中山，即係或者同意孫中山嗰個聯俄用共，可能就係咁。所以事後幾十年之後，佢寫呢一本書嘅時候，都仍然係你冇辦法唔維護呢個孫中山啦，係咪？即係咁樣，係嘛？咁但係後面嗰句咧就係、是、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啲要或者共黨有所姑息。呢句就其實之後就出現嘅情況就係咁樣，係咪？咁但係都冇辦法去歸咎俾，即係將個責任推俾孫中山。咁但係呢一句説話咧，其實亦都可以説明咗呢個孫中山喺聯俄政策啊，即係嗰個本意啦，係咪？咁佢認為蘇俄即係革命之後嗰六年嘅奮鬥咧，係一個民族主義嘅奮鬥嚟嘅啊，就唔係因為共產主義。 咁佢喺1921年所採行嘅所謂新經濟政策咧，亦都同孫中山嗰個主張民生主義咧有所即係契合或者相符合，亦都證明共產主義喺俄國咧就已經失敗啦。咁蘇俄咧就不得不採取接近三民主義路線嘅新政策。嗱呢個咧就係孫中山嘅睇法，但係呢種睇法後來證明係錯嘅，係嘛？但佢當時點解會有呢種睇法咧？佢咪去研究佢當時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啊，即係共產黨即係執政之後嗰個新經濟政策。咁嗰陣時仲未有個史太林啊嘛，列寧嗰啲即係惡形惡相仲未出現啊嘛，係咪？咁啊，同民生主義嘅精神係相符合嘅，證明共產主義喺俄國失敗。咁呢個就係孫中山，即係如果你我要我今日講，係當時佢嘅觀察。但係呢種觀察咧，即係喺佢死咗之後已經出現好大嘅變化，基本上就係往相反嘅路去行緊，係嘛？咁但係你呢個唔可以怪佢咧，我覺得又怪唔到佢喎，大佬，係嘛？你嗰個發展即係共產黨嗰個權力鬥爭，係嘛？你睇翻呢個即係俄共嘅歷史，你就知道真係非常之慘烈嘅嗰、那個鬥爭係。咁但係你做咗咁啊，即係當時有個咁嘅判斷，就證明因為佢搞新經濟政策，咁所以同共產主義即係就證明共產主義喺俄國已經失敗啦咁，所以就採取接近呢個三民主義路線嘅新政策。講得唔好聽，呢個就真係呢種睇法就係、是。都頗一廂情願，係咪？嗱，國民黨改組前後咧，孫中山曾經有三次公開啊，好鄭重咁表明佢呢啲觀點嘅。第一次咧就係民國十二年嘅11月29日啊，咁當時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嘅部長鄧澤瑜咧，同埋同盟會時代嗰啲老同志咧，就即係上書啊，總共11人就即係寫信俾呢個孫中山，就檢舉共產黨啊。咁然後孫中山咧就喺呢個。12月，即係一個月，即係冇一個幾日後咧，10月3日咧，就對呢一個所謂檢舉共產黨嘅上書啊，就加咗啲批語，係嘛？即係批咗啲，即係呢個即係同老同志上書檢舉共產黨嗰封信都就做咗一啲即係批注或者話俾佢聽啊。咁嗰個批語係咩咧？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矣。及後於列強奮鬥6年，乃此之其用力最大者，實為對於民族主義。咁呢個係孫中山當時嘅睇法。休息一陣。